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 最完美的遇见， 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在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鼎盛时期，演唱组合也是这一时期最大的亮点。草蜢、温拿、Beyond 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那接下来连续三天19点节目，前面半个小时的时段，我将分别为你介绍这三支香港歌坛的乐队组合中经典的歌曲。那今晚呢，我们先来听一听草蜢乐队，蔡依智、蔡依杰和苏志威三个青梅竹马的好兄弟，他们热爱音乐和舞蹈。首先来听《失恋阵线联盟》。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 1985年，蔡依智、蔡依杰和苏志威三人组成了草蜢仔，参加第四届星秀歌唱大赛，参赛歌曲《一起冲》由他们亲笔填词。在这首歌当中呢，草蜢仔展现了他们唱、作、跳的才华。当年草蜢仔未能成功入围总决赛，那三人的多才多艺呢，给当晚坐在台下的梅艳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邀请他们三人为阿梅伴舞，并且收他们为徒弟。草蜢仔正式成为梅家班的首名入室弟子，这也为他们后来的火爆打下了基础。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歌曲《宝贝对不起》。 1000多玫瑰给你，要你好好爱之。

等待不再变得漫长，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经典久了久 就是 爱生活。 爱生活， 曹孟宰成为了阿梅的亲密战友，为他合唱伴舞，锻炼唱功之余呢，也吸取了丰富的舞台经验，更为阿梅的演出锦上添花。四个人紧密的合作，纯熟的默契，早已深深地烙在了梅艳芳的 fans 和其他的乐迷心中。当年听到《江山劈开》《爱将》等歌曲，脑海中还会泛起四个人的舞姿。在1988年，曹孟宰改名为曹猛，寓意曹孟宰长大了，正式独立发展，推出了首张唱片《曹猛》。唱片推出之后呢，三人广受乐迷的注意，瞬即成为了香港乐坛最受欢迎的组合，一年更是囊括了各大音乐颁奖里的新人奖，是众多年轻人的偶像。再来听到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曹猛乐队《忘情385》。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 呢，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

小姐，你的来信。 谢谢。 小音，你还好吗？有几天没见你了，不管怎样，请记得我一直思念你，记得回信。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你有多久没写信了呢？如今你还写信吗？还记得地址最远的信是写到哪里吗？ 10月9号，世界邮政日，经典久了久，和你一起拾起最初的美好，写一封信给宝贝，给宝贝，给父母，给父母，给自己，给自己，或者给未来，给未来。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对于刹车故障，大家可能只在制动异响或者是制动力出现急剧下降的时候才会发现，但问题是假如发现状况时是在高速行驶等状况下，那就十分危险了。其实我们在平时使用中的一些小征兆就可以判断出刹车系统出现了问题，而且这些征兆还真的有可能被大家忽略掉。踩刹车时的抖动，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老车身上，因为使用磨损，刹车盘片表面平整度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失准了，所以建议视情况选择采用车床光盘工艺打磨，又或者是更换刹车片。对于老车型来说是这样的。如果是在快停住的时候，方向盘总向一侧偏转，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偏刹。故障原因主要是刹车系统左右分泵对刹车片作用力不均匀所导致的。而在行驶过程中，由于刹车盘转动速度快，分泵作用不均匀，在快速摩擦时的差别是很小的，我们也很难感觉到。但当车辆快停住的时候，这种差别就明显了。速度快的那一侧的车轮优先停住，方向盘就会发生偏转，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更换分泵了。刹车系统是由发动机提供压力推动卡钳夹住刹车盘，或者是推动刹车盘与刹车鼓发生摩擦，所以出现开车前需要热车十多分钟才有刹车力的，可能是提供压力的传输管道出现了失压，导致无法及时提供刹车力。这种情况应该检查刹车总泵的真空助力皮管和发动机的接口处是否有皲裂或者是松脱的状况。一般的刹车盘是使用了铸铁材料，那日常使用的话，由于经常与刹车片摩擦而显得十分光亮，但是当长时间停放的话，再有点下雨潮湿，刹车盘表面很容易形成锈斑。其实我们在买车提新车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问题，车停在车库里有段时间都会有这种现象，但这种不是故障，对刹车力影响不大，而且行驶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自动被摩擦掉。踏板出现了不升高无阻力的现象，就是刹车不回位，需要判断制动液是否缺失，制动分泵、管路及接头处是否漏油，总泵分泵零部件是否损坏。刹车非常重要，平时刹车的一些异常反应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了。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回程，你怎会想往家门？你越是想要诚恳，其实越残忍，伪装不了你对我漠视的眼神。你无需我听信永恒，无需我提醒我们，不许我奋不顾身。多想化成隐形的人，掩饰我伤痕，给你我的体温，好帮你驱走寒冷，看不见也能感受心疼。我想化成隐形的人，隐藏我的泪在翻滚，我在你凌乱世界留下的指纹，对你是没心跳的一个吻。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宇宙的缩影，只要没有分离，天气晴，能看见星星。我努力爱你，宠你，调整自己。我是邻居还是伴侣？

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儿时曾有梦想，踏遍千山万水，沉醉自然。现时光飞逝，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有科学研究显示，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身体其实也在悄悄进行一场更新换代。大脑在储存能量，让你的思维更加敏捷，排毒系统加班加点，帮你清除体内的毒素，全身的细胞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让你越变越美。身体的很多修复功能只能在睡眠的时候进行，睡眠质量越好，修复的效果也就越好。所以当你美美的睡上一觉醒来的时候，你的身体也变得更加健康活力，宛若新生。 我这个给你，我那个给你，我这个。 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托马斯·德克尔曾经说过，睡眠是精炼，把我们的身体和健康系在了一起。不要觉得睡觉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充足的睡眠时间和工作学习时间一样重要。就算工作再忙，也要想办法合理安排时间，尽量不熬夜。就算手机再好玩，电视剧再好看，也要在11点前关机，不要一不小心就玩到了凌晨。

不同的感觉，仿佛是这样的分别。突然想起花街，像我的有过的一切，像我的有过的一切，像我的有过的一切。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